好，而家第二节翻嚟啦，我系曾 B C， 系我系许刘生， 我系佳信生， 系 阿 Raymond Wong， 咁又翻嚟啦，我哋有啲咩环节，有啲咩想讲下？ 台湾国宝系咪？唔 系 台 湾，中国国宝， 唔知系中国啊，定系中华民国？好难讲嗰啲商人冇国籍噶， 系 咁啊， 只有市场 无祖国， 系啦，无祖国只有市场啊。有啲似阿成哥嗰句咧，何处安心是吾乡啊，系嘛？ 哦，系啊，老师分析过系。 系咩？分析过呢句，我冇听过啊，真系系咯。 佢最新消息讲过嘅，咁佢又讲到好捻大，阿萧生就讲好大件事咁话。 边个？ 李嘉诚要走啦，之后咩？其实最后尾咧都系好似冇咩事咁咯。其实咧，呢单新闻我都觉得有啲。有啲奇怪，即系佢投100亿落美国啦， 边 单？即系 郭台铭， 郭董， 郭台铭，唔系郭台，唔系郭台阳，点解？ 郭台阳，易得郭台阳啊？ 系啊，阿郭董就投100亿美金，就话创造好似10万个啊，唔知几啊，唔记得咗具体，但系呢件事咧，因为小弟都成日睇台湾嘢，即系睇呢啲中天啊，民视我都有睇嘅。咁两边有两边讲法啦。咁呢当然绿营嘅媒体就话郭台铭要走咪走囉。佢从来都唔爱台湾㗎啦。从来都冇乜投资喺台湾㗎啦。咁当然呢边蓝营嘅呢个旺菜呢，咁佢就嘅中天电视佢就话点解郭台铭要走啊。 你唔可以话佢走㗎喎，其实。keep 住好多年咧，佢其實喺台灣咧都係得幾千友喺度做緊嘢。其實 6000人，佢哋嘅真實數據就6000人。之後咧咁 佢不斷培訓，不斷派出海外噶嘛，佢係其實。 咁佢藍營就撐佢就話，梗係啦，你綠營成日批鬥佢啊，又搞即係台灣係個高度政治化社會嚟嘅。我睇佢節目都係，即係有時候覺得佢哋真係只問。立场不问是非，好多时候都是，即是我咁睇啊，我咁睇啦。 我同你嘅睇法一样啊，阿曾 B C， 我认为 我都系咁。 佢哋真系有时咧好无谓啊，佢哋唔系话即系以事论事，好公道咁样评价一件事，唔系。佢哋一开波咧就蓝营咧就会有一个喂，即系去大陆设厂都系算系自己地方嘅思想啦。咁如果你去到好似绿营嘅话，就一定。间厂咧就唔可以离开台湾嘅，一离开台湾咧就系、是、卖国噶啦咁样。喂，佢哋嗰个谂法系咁咯，即系喺今时今日嘅全球化嘅经济里边咧，我认为呢个绿营嘅经济思想咧系好落伍嘅。 但系你点解唔你唔可以当自己去咗大陆设厂就 系 反攻大陆咧？其实可以嘅、 咁佢哋又唔会咁谂、哦。嗱，就好似阿 Facebook 涉石人咧， 系 佢成日话我六型啲人有种喎，即系唔影呢个九二共识。其实咧，两边嘅节目我晚晚都睇嘅。两边节目，佢就 系 围绕九二共识呢、這个讲咗好耐。当然啦，九二共识咧就系、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背景嘅、但系六型就唔应嘅。其实我都觉得佢应该系唔可以应，因为佢基本盘都系。都是台独盘嚟噶嘛？咁如果佢认咗，等等冇咗基本盘，咁同蓝营冇区别嘅。咁 我哋睇，就算睇啲咩共识都好啦。嗱，你谂下、你依家佢喺美国设厂啦，咁佢话即系迟啲可能去到成可以去到13000个员工噶嘛？咁你其实咧，你自己喺台湾，你再派翻一啲当地人过美国嗰度做，你知啊？如果台湾去台湾人过美国系免签证噶嘛？ 系。 咁你咪用咁多，其实几好嘅事嚟嘅，即系如果我喺台湾嚟讲，即系如果我喺台湾嚟讲，我觉得系唔错嘅事嚟嘅。 同埋红海都系交税俾台湾嘅，呢个6-6型就冇讲清楚嘅。当然佢咁样就系呢单事咯，同埋前一排就有一个叫民调啦，就话咧如果即系一两个月之前，如果明天台湾选总统咧， 系 郭董。郭台铭咧就一定会当选嘅，其实咁样都 系前设就系郭董会唔要自己的生意走去选总统系咪先？ 我就冇唔记得有冇前设，但系点讲咧？其实都反映咗咧，大家都系谂住揾一个中间人，因为大家都知道郭台铭就系个聪明仔嚟嘅，两边都食得开啊嘛，大陆佢又食得开，之后阿 Trump 咧又当佢好朋友啊嘛，咁咧其实咧就系、是、可能都反映咗。 台湾中间选民都厌倦咗呢种蓝绿相争啊。 系咯，我见阿 Donald Trump 系陪埋佢出嚟宣布呢个设厂呢个消息噶， 好朋友噶佢哋， 系咯， 识咗好多年噶啦。 Donald Trump 啲涉世人又系，Donald Trump 又系涉世人嚟噶嘛，有乜好嘢咪出嚟咯，有乜衰嘢咪求其捧个女出嚟啊，或者我系啊，佢我个国母出嚟顶咯，一系咁 系 啊，就系 我记得 就 系咯，我记得诶，佢有单嘢，佢话福特唔准再 Ford 啊， 墨西哥 喺墨西哥设厂，结果佢就走过，而家 Ford 直情嬲到嬲起上嚟，走咗大陆设厂啊 嘛，系啊，系。佢因为佢话太麻烦啦，系，我知 道。基本上系好戆居嘅。Donald Trump， 我觉得点解咧？因为佢捧佢上嚟嗰班人咧，就系、是、昔日做汽车工业吓，即、啊、系、就是、三代都做汽车厂吓，嗰、啊、啲蓝领阶工人、中产阶级 嘅 白系 白， 但系而家唔系中产啦，嗰啲人，嗰啲人跌咗落嚟， 而家唔系中产，全部冇。跌咗落嚟，咁呢班人就买面住阿 Trump， 谂住，阿 Trump 谂住话我系保你，但系而家现实上根本佢咩都做唔到，佢为咗保存住自己币几呢班基本盘，佢不惜系要请郭台铭呢班大陆嘅或者台湾要可以请到大量大陆劳工嘅人入嚟咯，即系需要请呢啲好多蓝领中产变上蓝领中产嘅读书唔多嘅工人入嚟都做。 嗯 佢想尝试咁样去救佢，佢系唔停咁哀大陆、啊、叫大陆喂，你放呢班人过嚟啊，咁样政治上系有啲咁嘅嘢。 咦？但系佢所指嗰啲咁郭台铭因为设厂，佢唔系请翻美国嗰边当地人咩？ 系嘅， 唔系咯。但系我睇佢话，佢其实而家喺大陆都用咗好多机器。去帮佢生产噶啦，所以佢嚟到美国可能请嘅人都系几万人嘅啫，冇十几万咁多，冇而家大陆 夸张。系啊，系 讲又咁夸张。 唔系，佢话最多万三啊嘛，即系暂时呢一间厂。同埋你睇翻咧，佢系集中火力系做嗰、那个LCD mon 嘅嗰个平板嗰个面啊嘛，即系集中系做住呢样先咯，即系比较高端嘅科技嘢。 其实都要赞下郭董嘅，因为佢咧将一间差唔多死嘅公司嘅 shop 咧系救翻嚟嘅，好似仲系上年仲有钱赚添。我唔记得咗，但系点讲？其实咧我就想带一点咧，其实我觉得郭台铭系一个好捻聪明嘅人，即系点讲咧？苏花台湾咧，只有佢系两个大国之间周旋咧，即系可以喺两个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其实咧，我觉得佢有一系佢嘅智慧咧，系需要学嘅。虽然有啲人唔同意啊，但系你谂下喺嗱，佢可以见咗阿 Trump 上次入咗白宫，之后第二日佢又去见李克强咯。即系佢觉得嗱，我今次见咗美国，我今次又平衡翻啦，咁我就唔会唔记得你嘅。其实咧，有时候咧，好似香港呢个地方细地方，我系觉得要需要呢种智慧，即系两头拗力。你可以觉得我系咩啦？即係覺得我滑頭，但係有時候你細弱勢嘅時候，你只可以咁喎，即係拗得幾多得幾多咯，你兩頭拗咯。如果唔係點啫？其實新加坡又係咁樣嘅，即係喺大國之間周旋。其實覺得新加坡又係好聰明嘅。 嗯，頭先講起 Sharp 咧，咁其實我覺得佢都係聰明嘅，即係佢呢一下因為佢最出名係代工做Apple 嗰啲手機嗰啲咁樣嘛，咁你其實睇翻佢咧，佢咁雖然佢成幾十萬人喺大陸嗰邊做嘢咧，但其實佢嗰個 gross profit 咧得幾個 percent 嘅啫嘛，咁其實嗰度執好少錢，即係可能喂嗰個額係好大，但係執到好少錢，佢就係諗緊一樣就係、是、喂我一定要有一樣可能係自己品牌嘅嘢，或者係自己產品嘅嘢，要有翻咁上下一個利錢嘅，即係個 gross profit 都起碼要高啲嘅，咁佢就真係好聰明啦，咁佢就揾到 Sharp 嚟到買咯。咁點解 Sharp 佢會一來呢個牌子佢即係本身老牌子啦，喂二來因為原來嗰個 Sharp 嗰、那個做嗰個屏幕咧，原來就係多數都應用翻係 iPhone 啊， 咁啱啱好咯、 哦，明白，係 啊， 明白。 佢再嚟緊 iPhone 即係有傳就咁傳啦，就話iPhone 可能個 mon 就去到 8K 咁樣，咪啱啱好吸得合咯， 哦。 系啊， 咁即系成条 chain 佢做晒啦，咁讲嘅话， 几靓仔啊！成条线做得， 其实佢系聪明嘅。我老实讲，如果系咁，其实我都觉得，从政者都好咧，系要有呢种 识得两边拗啊，识得用自己诶、即系识得要系啦，要优势，即系攞得几多得几多。所以点解我哋又系讲翻上次嘅嘢？点解会话批评呢个白票党？因为喂，你如果系阿胡苏上台嘅话，起码可以。阳奉阴违，即系唔使样样嘢都系咁直接咁打得你香港人咁痛啊！系咯，就系咁样。我就觉得细国或者细地方，你政治弱势时候咧，只可以咁样聪明啲，两边去谂咯，谂多啲方法咯。 其实两边拗呢样嘢咧，系香港开埠以嚟嘅传统嚟，即系香港先系老祖宗啊！即系好似芒果佬话斋，佢先系始祖嚟，即系香港先系两头。吓 系啦， 两香港两头拗始祖啊，系啊。 嗰阵时芒果都讲嗰样，佢话佢始祖咧，我都觉得几好笑。佢话咩讨论区系 佢 发明 嘅，佢发明嘅 系咯，我真系拗头。 佢发明嘅 系咯， 唔紧要啦，即系边个究竟边个发明都唔紧要嘅。其实到最后咧， 睇下边个用得叻 咯。系啦，睇下你用唔用到佢嘅极致。 系 咁，芒果佬就用佢嚟打压异己。 系冇错。 咁啊，就即系用唔到。其实个有效嘅功能系用唔到啦。咁郭台铭喺呢个 case 佢就系、是，即系佢系用尽每一个地方嘅优势，喺、大陆佢就用尽呢个人力资源嘅优势， 冇错。 去到美国咧就系用呢个技术，因为美国嘅技术系唔会有出口限制啊嗰啲噶嘛，即系入口限制又唔会啦，咁出入口限制都冇嘅地方，咁梗系当然好过中国啦。如果你喺中国做 sharp 嗰啲嘢，其实日本都未必肯俾你，郭台铭喺中国开一间工厂 sharp 嗰啲嘢噶嘛。 系啊， 系当时合同都系咁讲话，唔可以将啲技术，因为佢知道佢同中国走得近嘛，佢嗰当时合同针咗好耐咧，就系、是、呢个技术会唔会透露俾大陆人，就系、是、咁样咯。当时呢、這个买卖时候，日本政府卡勾住佢就系呢个咯。嗯， 因为咧，如果你睇翻咧，嗱大陆嚟讲咧，你话要佢生产到八 K 呢啲咁即系高端技术嘅嘢咧，即系你如果你用郭台铭佢咁高压式嗰个军事管理方法咧。嘅底下咧，我覺得係可以做得翻嘅，即係唔係有機會 做得翻， 係可以做得到，但係就驚佢嗰個技術嗰方面嘅洩漏咯，真係。 嗯， 但係其實對日本嚟講，而家係仲大鑊咯，因為佢其實去咗美國嘅時候咧，就對日本嚟講係更加不利嘅。即係我認為，即係日本有時真係好，即係呢啲就好笨咯。你嗱，你防一個人去大陸，咁但係實際佢一定唔會將嗰個技術運去大陸噶啦。即係你睇到個勢就係佢會攞去。俾一个 third party 嘅 country， 咁可能日本仔个心里面就哦，可能去印度啦咁样。喂，但系印度其实个问题就系印度冇嗰啲 infrastructure 去支持呢啲咁嘅工业噶嘛。印度其实到而家都系好落后，整体嚟讲。 系啊。 即系如果啲人话印度可以全方位打赢中国嘅， 系啦， 冇可能。 唔系呢啲人基本上未去过印度，呢啲人基本上未去印度真系。 我哋 page 咧就系喺度攻击我哋话，我哋讲话印度唔一定打得过中国噶，即系中印冲突嘛。之后啲人就攻击我哋，又话人哋起码有民主啊，一定会代替到中国啦。我自己睇嚟咧，二十年内应该都冇咩机会。我自己咁睇，因为佢哋又话一个贱民。可以选到总理，你中国得唔得啊？嗱，其实咧印度嗰个 caste 即系咩啊？系咪叫种姓制度啊？ 系啊， 嗰个 caste 系啦，嗰个咧就系、是、限制咗呢个国家发展得真系太大啦。同埋佢哋男尊女卑啊，同埋好多嘢贪污啊呢啲嘢，其实咧嗱，你佢啲人肯定讲话中国都有贪污，但系中国嘅政府咧嗱。好多鬼佬 report 都系话中国政府系高效嘅，即系喺呢个世界嚟讲唔系好差嘅啲效率。 至于点解？ 因为贪污系做嘢啊嘛，即系香港唔系香港 ，sorry， 中国嘅 difference 就系你贪污系做嘢啊嘛，唔系好似香港咁啊，佢唔贪污又唔做嘢，其实都系低能啊嘛。 同埋你睇翻咧，点解你会话喂大陆起高铁起得咁快咧，香港起到咁慢嘅？点解？哇，大陆嗰度你试下会唔会好似菜园村咁样要收地要搞咁耐？喂，你唔话唔制啊！我第二日趁你出去，我成条村去铲平佢啊！你睇下大陆啲高铁真系又直又快噶 喎。哦，系啊，我有系 啊, 啊，我有个工人咧，就系、是、河南人嚟嘅、啊。之后咧，佢就同我讲话，就算咧喺澳洲，就算去餐馆做， 佢都死落要攞到 PR， 永遠都唔做中國人。話哇點解啊？佢話，因為佢有一次咧就，因為佢哋咧屋企咧就已經喺河南條村搬咗出嚟，去咗市中心嘅。點知咧有一個星期日嘅翻屋企，佢就話 以為平地， 成間屋唔見咗。之後咧咁佢就開始就好憎呢個共產黨，因為佢阿爸阿媽其實都係嗰啲咩局，即係都係有少少。官位嗰啲人咧，所以阿边个讲话，阿 Chip Chow 即系咩啊？陶杰讲话，呢啲咩小农啲咧，即系话做奴性咧，我觉得唔啱嘅。只不过系佢哋未踩到自己，即系未入狱，所以咁佢咪唔抗争咯。喺我哋 page 成日话咩奴性咩奴性，即系话屌咁你哋个奴性啦，人哋啱唔啱你都批评。自我安慰去打飛機， 佢哋未到嗰個時候爆發啫。你睇嗰啲咩起咩 PX 化工廠嗰啲咁樣，喂，成架警車都同佢推翻佢啊！喂，呢啲真係勇武抗爭啦，真係。你睇香港見過未啊？ 消 失 咗佢， 你睇香港 喺呢度 未死 嘅 喎。 係，你答聲啊！再講一次啊！ 我話拖啲公安出嚟打嘅喎，嗰啲有啲係 哦，冇未，即係未死到自己個頭，佢哋就唔會喐手噶嘛。因为无啦啦你喐手冇理由喐手大陆人即系共产党佢打你噶啦嘛，佢系要等一个机会先同你算账噶嘛。其实啲人民系即系民生上喐，我唔会喺政治上喐你，我喺民生上喐你，呢样系佢哋嘅我谂全国嘅共识，佢唔会无啦啦好似刘讲衰啲，唔好话刘晓波系一个比较天真嘅人。所以佢就 你都 攞到呢个下场， 其实我哋都系啊，其实我哋都感觉得 系，因为佢嗰、那个 都咁讲过，系 佢嗰个零八宪章嘛，你睇其实喺个零八宪章，其实系一个好即系睇得好美好，唔系睇得好美好啊，即系觉得呢一班人，如果嗱你肯跟住我呢个零八宪章做，其实你系好人嚟嘅，即系如果你跟住我零八宪章做啦，就一定得噶啦 ，OK 嗰啲咁样咯，吓，但系谂得太天真啦， 系，因为共产党唔系咁样谂嘢啊嘛， 系啊， 共产党嘅就系要赢到尽啊嘛。不过呢个大家可以迟啲再讲啦，即系呢一个 case。咁你话印度可以，有啲人话印度可以，即系讲翻印度呢个问题，印度可以即在廿年之内或者系一定喺全方位都系赢中国嘅。其实点解我话冇可能？ 冇可能。 如果你入去印度旅行嘅就知。 系冇错，你出咗间酒店已经唔掂噶啦。 你喺间酒店都唔掂。如果我 五星级酒店，你五星级酒店咯，你出咗已经唔得啦，真系已经。 佢一间五星级酒店住，但系咧佢又唔小心。 系。 咁佢冲凉嘅时候呢要开花洒，但係呢佢就即係攞咗啲水嚟晾口。 係。 啊 跟住係呀，攞水冲凉嘅时候攞咗水嚟晾口啦。好正常嘅，你喺西方国家係好正常嘅嘢啦，你晾口应该唔会有咩事，因为。 我飲水喉。 但佢就係晾口就令到佢喺印度嘅医院住咗一个礼拜。 哇。 就系嗰啲唔知咩霍乱定系嗰啲伤寒，你喺即经水传染嗰啲啊，嗰啲肠道疾病， 哇， 系自来水，即系冲紧凉嘅时候，你晾口好正常嘅，即系你去到比较先进啲嘅国家，呢啲肯定唔会发生啊，系咪？但喺印度又会，你大陆都唔会啊，即系你如果你大陆喺水喉水度晾口，系唔会有呢啲咁嘅肠道感染。 系，咪同埋你除非因为你。睇翻印度咧，嗰個基礎建設咧，佢唔能夠好似中國大陸嗰陣時經濟起飛嘅時間咁樣啊嘛，真係全國總動員一齊唔理咁多，即係經濟為上咁樣去做嘛。你除非你印度嚟緊嗰廿年咁樣做嘅啫，你基本上個結構都做唔到，你點配合啫？ 係嘅，基建太差，我諗印度應該係講話， 冇錯， 基建差。 我冇嚇。我冇去过印度啊，但系我觉得印度宁愿自己喺佢自己嗰度做山大王，都好过同你大陆打啦。 冇错， 讲佢点会咁蠢啊？越过阿尔卑斯山同你打， 黐线嘅呢只。喂，同埋印度有一样嘢就系佢即系保持紧嗰种嘅信仰啊，即系佢哋觉得我有嗰个信仰，我心灵上嗰个满足就已经够咯。即系可能我唔需要嗰啲咩，我唔需要做世界工厂，我唔需要超越你咩中国，我有嗰个信仰，我个富有系我嘅信仰，唔系你哋所睇嗰啲钱咯。所以你见印度人咧，佢唔会好似大陆嗰啲咧，即系咁搏命，即系。做到咁盡咯，即係翻工 比較懶啲咯。 係啊，你話要追上去大陸邊度，你太難啦，冇可能嘅事嚟嘅。係啊， 印度人其實係精甩尾啊，我覺得。如果係澳洲印度人精甩尾啊， 嗱咁讲啦，即系我自己有遇过呢啲人啦， 系 咁亦都同佢哋有交手啦。咁有一日我就即系去嗰啲去个 supplier 嗰啲地方度同嗰个印度人倾偈。咁印度人，我问个印度人你忙唔忙啊呢排？哇，佢话好忙啊，真系好辛苦咁、啊、样。跟住我话好忙咪好咯，好忙咪即系你个 job 好 secure 啦。跟住佢话你错啦，我好忙嘅话系我老细好，唔系我好。 嗯， 我好嘅话咧就冇乜嘢做，我老细唔好唔关我事。 嗯， 佢哋啲人系咁样谂嘅，即系你中国人就唔系嘅，中国人咧系好奴性嘅，有样嘢即系真嘅，即系呢样奴性嘅嘢，就系、是、你会好强调就系老细好你好啊嘛，即系好多人打工就 系 咁。 系啊， 应该话佢哋对于 中国好香港好嘛， 佢对于权力啊，即系对于个权力有自然嗰、那个嗰、那个膜拜喺度啊，即系对于权力嚟讲、嗯，即系始终都系你可以话呢种系一种奴性，但系就即系好难讲啦，即系某啲地方会系咁，系啊。 嗯，同埋印度嘅系好松散嘅，佢好多邦咧，佢嘅文化啦，同埋嗰啲宗教都系唔同嘅，所以嗱。你可以讲话中共系独裁嘅，但系咧佢嘅强硬之下咧，其他民族咧都系好难 say no 嘅，所以咧佢呢种独裁咧系高效嘅。如果佢真系要起一样嘢，或者要系咯，佢起一样嘢或者佢想整一个 project， 佢呢种独裁咧系帮佢可以好高效咁完成一件事嘅。当然系好冇人性啦。但系印度咧，因为佢好多邦啊，各种宗教咧，唔系咁容易实行到嘅，好多嘢都系。 咦，我睇翻咧，郭台铭佢依家呢次去美国咧，有一点唔知道大家会咩意见？嗱，通常系咁样噶嘛。如果我当我喺大陆有翻咁上下生意或者啲咁样嘅人，好似郭台铭咁人面嘅人啦，佢即系俾人觉得佢系同中国好靠近噶嘛。咁如果佢一突然间去美国开厂咧，又冇人出嚟话佢咩噶？即系哇，点咩出卖我哋中国啊？点样啊？即系走去美国你知啦，嗰啲大陆嗰啲成日都话去美帝啊啲咁样噶嘛。你又见佢呢个举动咧，大陆嗰啲咩粉青又冇乜声气。 我谂佢哋都知道一样嘢，就系有啲嘢咧，大陆做唔到， 系 即系好，亦都冇优势做。如果你尴尬要做一啲高科技嘅嘢其实有时中国根本就冇咁嘅，第一冇咁人才啦，第二就係佢冇咁嘅土壤，或者佢冇咁嘅配套，即係有好多嘢呢而家入大陆都係有限制㗎嘛。 嗯 嗯， 咁 但 佢 又冇咗嗰种民族主义上头嗰种效果喎。 哦，咁郭台铭佢系咩投资100亿，咁佢又返中国俾返100亿嘅啫，即係佢系买两边㗎嘛，咁佢嗰啲大陆人可以讲㗎啦。嗱，佢去咗嗰边投资，咁有返嚟我哋呢度，即係证明驚咗我啦咁样囉。 嗯，咁呢度即係你要玩得好好先得喎，如果唔系呢，喂，我一定派啲五毛洗，我唔使洗爆你版啊。 我哋应该唔会嘅，应该 所以以前见面冇事嘅又啫。 我认为唔会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之前就买咗小日本嘅 Sharp 啊嘛，即系佢个，即系你会睇到就系佢系啦，出咗啖气噶啦已经。咁啊，佢就算啦，因为你见到除咗佢买日本嘅嘅企业之外咧，中国系冇自己嘅生意人系可以买到日本嘅企业啊嘛，佢第一个啊嘛，即系如果。一个大中华主义者就会觉得佢系全中国第一人，虽然佢就系中华民国嘅人，但系呢样嘢都唔重要，因为中华民国都系中国啊嘛。 系、 嗯、 啊， 你 前郭台铭都认自己中国人噶、哦，唔系最紧要前提，佢就系认自己中国人噶、哦。郭台铭 如果 自己中国人、 哦，如果佢哋觉得大陆迟早会都会收翻台湾嘅话，咁 Sharp 嚟讲咧都系我哋中国人嘅嘢嚟嘅，迟早一日都系正正式式系。 嗯， 而且我咁睇咧，佢 系。嗯，你讲， 佢又同阿习近平握完手，整张咁嘅嘢上 Facebook， 我同阿习老大呢头握完手，嗰同阿针针握手，以共产党大陆人嗰种崇权，即系佢哋都会谂，唔好搞啦，可能已经上边叫落嚟，嗱，唔好搞郭台铭呢个人唔搞得。 嗱，咁国内嘅人咧，好有政治觉悟嘅，即系佢哋即系好识睇。啲風頭火勢，究竟邊邊嘅嘢可以搞，邊邊嘅嘢唔可以搞？邊邊係乜嘢係禁區，乜嘢唔講得，乜嘢係紅線唔可以超越？ 其實佢 sense 係好過香港人好多。 佢哋係知啊，即係好似嗱，點解我一直都認為清正嗰班人有一部分係 鬼唔係，我都唔係用鬼，即係有一部分係直情係幫上面嘅人做嘢咧，或者係上面嘅人控制咗咧，就係因為佢哋好清楚乜嘢係紅線，而佢係不斷挑戰呢條紅線啊嘛， 即係踩埋落去，結果開咗大門咯，即係釋法嗰條大門就係佢哋開噶嘛，係 啊， 係你可以講話 D 有啲人講 DK DQ 四同埋或者 DQ 六啊，其實我係唔認同 DQ 六，因為大門係佢哋開嘅嚇。 应该咁讲，佢哋两个吓，佢哋两个系未成功宣到誓噶嘛？啲即系我哋啱，即系最近期嗰四个咧，其实佢哋系宣咗誓噶嘛？即系有大狗狗 approve 佢哋话承认咗噶嘛？ 系啊，所以 Q 太郎话 OK， 阿 Q 太郎话咗 OK 啊嘛，跟住先至倒翻转话唔 OK， 咁其实就系弹弓手嘅，即系香港政府嘅弹弓手，而香港政府。同啲而家同啲法官都係，即係你睇到就係唔係真係司法獨立啦。我認為就係、是，即係你一睇落去就知道佢哋係會為政治而服務嘅。即係而家香港嘅狀態就危險咗好多啦。即係同未有 DQ 四之前比，所以 DQ 四就算你係幾唔中意佢哋話白票黨又好咩都好，其實佢哋都係即係要支持嘅。我認為 哦，要梗係要啦，因為你其實你嘅手續係做曬噶嘛，你立法會主席係。话我系喂我 OK 嘅、哦、成功宣誓，你嘅叫紧我做嘢嘅，你点可以收翻？你无啦啦要追翻我人工，又要攞翻晒出嚟，点解呕翻晒出嚟？ 我认为咧，你上诉就可能未必会赢，但系如果用好似姚松炎咁样用一个法律渠道去追讨啲薪金咧，就反而系 有机 喎。同埋姚松炎本身个应该嗰个 hourly rate 好高嘅，如果佢即系做 private sector 啲嘢嘅话，咁、其实佢结果可能系。可以收得多钱过去 做议员嗰笔钱， 佢做议员嗰笔钱系啦，咁我认为系可以可行噶。咁仲有一个其实又可以咁样做咧，就系小丽，即系刘小丽其实都可以学姚松炎嗰招嘅，因为佢个学历比较高，同埋佢系可以即系用一个 fair market value 嚟计佢个 hourly rate 嘛， 即系当一个顾问费咯， 系当一个顾问费， 咁样去收 你咁样做。而冇得咁样做嘅人咧，就系长毛同埋呢个罗冠聪，因为你罗冠聪系一个中学毕业嘅人啫嘛， 大学未毕业系嘛？好似 我唔知啊，但系嗱，即系佢肯定最低学 quality 肯定系中学毕业啦。咁但系你大学出嚟 fresh grad 嘅话，就算喺 private sector 做嘢都唔值钱嘅。咁所以冇办法嘅，呢个唯一个做法就系跟姚松炎咁做咯。 嗯， 系我哋又扯远咗啦，唉， 系唔好讲呢个咁啊，系咁啊，讲翻。 果冻啊，嗱，果冻嗰个做法就系一啲国际性嘅大企业，周围去投资，即系一种叫做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之下嘅产物。咁好啦，喺另一个 sector 都有类似嘅情况，咁啊，家产生，不如讲下， 汽车工业，我举个例，加拿大咧就冇自己品牌，其实就系三大车厂。咁啊，依度2008年嗰阵咧，美国三大车厂啊 ，GM、Chrysler 同埋 Ford 都话唔掂啊嘛。咁啊，依度嘅 GM 厂咧，曾一间 GM 厂养活成个摊嘅，可以吓、啊，好似阿郭台铭富士康咁。咁嗰阵佢好贱嘅，佢玩，我听讲佢玩过两镬嘢，一镬就玩德国，一个镬就玩依度加拿大。就加拿大嗰镬咧，就话我要执笠啦。我喺一个叫 Oshawa 嘅摊，我要执笠。嗰度以前有个名叫汽车之城，而家失业啦。近年就好咗啲嘅，咁啊转咗型啊嘛。咁啊，佢话要执笠，咁、那个安省政府咧就即刻话：，诶、哎，我借钱俾你，你唔好执啊，留住啲工。嗰、那个死人 GM 厂咧就同佢讲：，好啊好啊，咁你借二三亿俾我啦，我就唔执啦。咁好啊，我借俾你啊，低息贷款喎、啊，好啊，低息贷款借俾佢，借完俾佢之后个契弟2008年就话，我都要执笠啦，我顶唔住啦，吓咁两嗰两三亿都分十年还翻俾你，咁咯，呢个系一啊，哇，贱到咁后屘过咗一两年咧，佢话哎好翻啲啦，我喺度开翻厂啦，咁啊，贱到无伦啦。第二单就系咁，呢度有一个零件厂叫 Magna， 好出名嘅，就唔。基本上是很多好似 Toyota 都是要即是除了你GM 工作你供啲太盘啊嗰啲㗎嘛供啲太盘啊比力皮啊嗰啲好多嘅总之有我记得就。 好多个好出名嘅，佢系德国个老细系德国人。嗰阵GM 喺德国嘅分公司又话要执笠，咁咧就话要卖，咁样于是个 Magna 嗰个咧，其实可能有雄心壮志，想自己一路开间汽车厂。那个老细话：既然系咁，我嚟买啦。咁德国政府出面话：诶、欸，我梗系帮翻自己德国佬啦，我出面买啦。咁啊，其实原来最后 GM 厂就揾呢单嘢嚟做，揾呢个 Magna 嚟做 decoy。最后卖咗俾第二个人， 即系浪价， 浪价卖咗俾第二个人，吓，好贱格噶， 咁狗嘅，直情不过美国佬都系狗噶， 吓， 不过唔系美国佬狗 ，sorry， 我讲错咗，我讲错咗，美国佬唔系狗，系大 corporate 嘅人咧，都系好狗嘅，点解咁狗？ 依单嘢系麦克尔直情出面同阿 Magna 个老细背书，麦克尔都赖咗嘢，哇，真系好贱。呢单嘢我睇见嗰阵加拿大系话，咦，我哋终于出个自己出个汽车大亨咯 ，Magna 个老细会买佢德国分支喎，点知佢又将嗰个品牌最后个品牌卖咗俾第二个 GM 厂，哇，衰到冇啦， 嗯，啊，真系，不过大 corporate 都系咁，喺澳洲都有个同一个 case 就系、是，GM 佢啊本来就。即本来呢佢哋喺澳洲呢都有一个厂嘅，咁个厂牌叫 Holden。咁佢哋呢就每年呢每架车呢都会即係收到政府嘅津贴嘅。咁可能四至五千蚊澳元不等啦。咁呢个津贴呢就有咗好耐。咁佢之前呢就即转咗女 CEO 嘅时候呢就搵咗啲人过嚟就话喂唔掂喎，而家呢个即你嗰个津贴如果你唔继续俾我哋呢，我哋就要接咗间厂啦。咁其实其他即澳洲本来都有三间造车厂，就係、是、Toyota, Ford 同埋 GM。咁佢Ford 呢就一早已经话执㗎啦，即 Ford 呢就顶唔顺，因为个人工太高。咁一早就决定咗即唔再做呢个车啦，唔再 local 嗰度再做车。咁 GM 呢就係、是、威尔嗰间公司话要接嘅，考虑接。咁佢同政府谈判。咁本来就傾好咗嘅，其实就都係四五千蚊咁啦，即係一部车。即係每买一部车呢，每买一部当地制造嘅车就有四五千蚊嘅津贴。咁其实已经越来越少嘅，因为其实个市场呢都唔係好鍾意佢哋出嚟嘅产品，因为太大价，同埋系嗰啲传统嘅， 好食油，好传统嘅 pickup truck 啊嘛。 哦，唔系，喺澳洲咧，佢就做另外一样嘢。佢喺澳洲咧就做传统嘅大型房车。咁大型房车已经冇人买啊，其实个市场已经即系好萎缩得好犀利。咁佢啊四五千蚊都 OK 啦，谂住可以延续落去啦，咁样。咁结果就系、是、即系谈判破裂。咁GM 就即係最初呢就企到硬嘅，咁你都冇四五千蚊唔掂㗎啦，咁样。咁结果呢就係嗰四五千蚊就政府又唔肯俾，就结果呢就搞到成个南澳嘅经济呢都受到好大影响，因为佢哋嗰个厂呢係请几千人嘅。 係呀。 咁几千人就冇咗啦，几千工，同埋唔係只几千人喎，係几千个家庭嘅生计就冇咗。砰一声， 仲有间接嘅咩咧？嗰啲餐馆嗰啲全部死晒噶，会 系啊！所以即系呢啲就系跨国企业佢不断追求一个更大嘅利润咧，佢就会做一啲好所谓不人，你见到系不人道嘅嘢咯。即系唔会好似即系国台铭算唔错啦。讲真，即系你喺中国，其实佢可以喺中国都装嗰啲机器人噶，机械人可以令到嗰个人力成本更加低嘅。咁佢都。冇咁样做啦，咁当然佢要 可能 佢计过条数， 可能如果佢咁做，共产党会唔放过佢咯， 亦都系啊，所以 系咯，所以啲人唔敢搞佢， 所以就系一个点样讲咧，系一个政权同埋一个钱权，佢互相有争持啊，去令到你一般人可以搵到食咯，亦都即系我唔系话共产党呢种制度有优势，而系我想讲咧就系你。系个社会咧，一定要系有少少呢啲张力先得嘅。即系如果你一面倒去帮嗰啲资本家嘅话咧， 咁你一般人搵食就好难嘅。即係喺香港嗰个 situation 就係类似係咁。即係一般小市民就难搞好多。咁如果喺喺外国，咁可能就係你做咗呢啲咁贱格嘅嘢之后，就会有人唔再买你嗰啲嘢囉。咁、那个损失就係、是、就係、是、用另一个层面体现出嚟。係囉。 嗯，好。咁今日就都差唔多喇喎呢节。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好唔好啊？ 好啦， 好。如果有、如果有另外嘅嘢，大家都可能会再突然间录一节嘅，突然间有突发，系咪咧？ 系啊，冇错。 咁 好 咧，会突发啦，同埋我哋真系会做呢个 Mangology 嘅新节目啦，或者新环节啦。咁即系 我为 Mangology 咧 ，Mangology 即系讲芒果佬嘅芒果佬学啊。 芒學、 哦、芒學或者叫鬱文學啦、嗯、即係我哋未定个中文名啦，咁但英文就定咗啦。咁我諗第一次呢就会讲呢呢、這个关于即係芒果佬嘅双重标准。 係因为双重嘅双重标准。 係呀、因为其实唔係淨係芒果佬会咁样做，而係有好多人都会有双重标准，同埋呢佢哋嗰啲双重标准有时係好 Q 离谱㗎。 嗯。 咁我哋都会讲下，咁大家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係咁先。 好，係咁先。 今日係咁先，拜拜。 拜拜。 拜拜。